锵锵三人行，今天来了两个搞经济的啊，两个搞经济的一来，今天就股市大跌。因为咱们的叶檀啊，叶檀，还有咱们的马光远，马光远博士，马光远博士每次在咱们这儿这个聊经济啊，说的都很好，就是每次做完节目呢，得麻烦潘石屹来配音。 我普通话比他好， 你觉得？ 对，我们俩那个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 嗯， 最终他认为还是我好一点。 是吗？ 啊， 那人家谦虚，你还当真？ 我发现呢，这个口音的误会能到这个平常爱跟潘石屹吵架的，一听他说话就开始跟他吵起来。 对对对。 听说跟这个任志强马博士最近是打起来了，而且好像后来发展到白热化，在一个什么场合，你们两个人发生了肢体冲突？ 没有肢体冲突， 没有吧？ 没有没有，因为离得很远。 谁？ 因为我怕别人扔鞋子，我就坐他还是比较远的。搜狐的一个企业家论坛，房地产一个峰会场，当时我是主持，六个嘉宾全是开发商。我当时我觉得这个安排就已经埋藏着一个玄机，所以我上去之后，我首先我说这个经过这一轮史上最严的这个房产新政以后，你们现在身体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冯龙说你在调戏我们，啊，说你问这个问题肯定在调戏我们，然后就给我 调戏， 调戏， 调戏， 调戏，对 对 对，用调戏的方法来 调 戏， 调戏 给我这个讲段子啊什么， 嗯。 然后任志强就冯龙还没说完呢，任志强忍不住了，说这个，你老是说房价要跌，房价要跌，房价要降，请问哪一个中央的文件讲了房价要降了？嘿，我说你什么时候这么听中央的，是吧？我们出一个政策，他老是批评，出一个政策了没？那后来呢，就微博上他发这个， 说 我后来 怎么请这个冯的这个马光远来主持， 是不是？ 是吧？他懂房子， 对，他写了微博说这个，哎，我刚听说是马光远来主持，说他懂吗？啊，发了这么一个微博。那后来那个我想丰富了一下我的词汇，因为原先我说中国的房地产究竟是调控还是调情，后来我知道还有一个叫调戏。所以大家可以去判断 啊，俩人这个现在见面就脸红了，不说话了是吗？ 没到那个程度， 应该 我觉得这样的就是这个立场可以不一样，啊，但是大家都有一个这个发言的一个平台，包括你看我跟他讲，我说这个我特别想问他一句话，我记得去年的这个房地产涨幅统计局公布1.5%以后，他是最支持那个的。啊，他说这是对的，这肯定是对的，你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所以后来我问他，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是对的？他说我这么听统计局的，我们的数字自有来自统计局啊。但是他后来有一个解释，他是怎么解释的？他说这个1.5%是人家12个月的平均涨幅，这就不懂经济学了。我们讲涨幅的话，它是年初年底，它是这么一个概念。后来他在微博上又写我说这个有人也挑衅啊，就是哎，任总，你为什么没有关注马光远？大家互相关注嘛。然后他就说一个连环比和这个同比都不懂的人，我为什么要关注？ 现在这个微博啊，真是一个斗争战斗工具哈。我反正你说这个任志强是没坐在这 儿，口舌之争， 我估计任志强要看咱们节目，肯定是这个动作，一直在发微博了。 立即， 我都能够想象的出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态度。这如果今天跟你在这儿，非得现场掐起来不？ 铁心的脸。 而且我跟你说，今天可是距离很近啊，这个肢体接触很容易。 差不多就是，这是冯龙，这是我，这是任志强。基本上当时是这么一个， 以后你们房地产的论坛，大家都应该穿着拖鞋去，是吧？拖着也方便。哎，咱们先别说房市了，咱说说股市吧。股市大跌，哎，叶檀，你今天本来是要跟我们聊聊我很感兴趣的啊，说是内幕交易。 对，我本来说来扒一扒内幕交易的事儿啊，说聊什么呢？ 你先扒一下为什么今天大跌了，大跌会带来什么？ 一大跌就是准有人造谣，一造谣就大跌。这股现在市场，我跟你说，像一个娇小姐一样，经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风吹吹就坏了这个市场。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说这个市场，他们很多人都坚持说是牛市。我不是前段时间一直写文章，我说通胀无牛市。那你一个实体经济那么糟糕，现在在转型，那实体经济比较糟糕，怎么可能有牛市的基础？还有一个问题是，当很多人说现在通胀嘛，资金多嘛，那通胀归通胀，老百姓这个日子是过得难了，但是股市的钱没有因此增加，因为一直在收紧货币。然后最近的话，这个银行的头寸很紧，就银行都拿不出钱来了，造钱的地方都拿不出钱来了，就是那这种时候的话，这个股市当然是往下跌，再加上有人兴风作浪，每次你去看啊，你去看哪一天要大跌了，你晚上一盘点，肯定是什么市场传言，什么什么几月几号要加息，然后就开始股市大跌。哎，不过今天比较怪，因为一般来说啊，加息都在周末，比较多，然后周末出其不意，一般都是周五的晚上啊，或者周六这样加息比较多。今天可是星期二啊，怎么就市场就开始大跌了？不过我还是蛮，我觉得蛮正常的，挺好的。 这个说的比较多，因为一个是，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周二的时候暴跌的情况非常多，一个是周二，一个周五，一个周一，周三周四相对平安无事。 这有什么关系呢？ 中国的股市就这样，没鬼理它，就这么一个表现。周二特别大牛市，2006-2007年的时候，周二经常暴跌。但是这次表现，因为国务院最近打击物价打击得很厉害，不断的出台政策，不断的各种各样的政策，临时的价格干预措施等等的，但是这个东西究竟能有多长的效果，大家是没有信心的。现在唯一有信心的就是加息，所以不断的每天有人说加息。 但是你们说这个我不懂，可是我听说过的啊，说这个中国股市，反正他们给我讲的这个传闻，在我脑子里造成的戏剧性的景象是什么？94%的怎么说都是傻子。是吧，自己的钱套在里边，但是呢1%乃至1/1000的少数几个人在背后把全部的底细自己都了解，全部的盘子自己都掌握，你在一边看着我们冷笑，你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你会觉得后脊梁发寒吗？ 对啊，你看啊，某个民调显示，以打听内幕消息作为购买股票和基金依据的股民和投资者占到33.5%，而其中认为赚了的占到60.8%。 这个33.5%，他真是一般的投资者的话，他在那儿偷笑的时候，人家肯定在背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没错，还有在他后边笑的。 对，就是 多少轮的消息呢？ 对啊，你想想看，如果已经到他们都知道的这个消息，什么要重组啦，什么要上市啦，什么他们有什么最新的一个什么产品要推出啦，然后什么产品又能够什么跟国际接轨了，只要你知道这个消息了，股价一走你赶紧抛吧。我觉得这些人是最股市里边最最悲惨的人了。 对，这都是33.5%，都是大多数都是听假消息的。 对， 你就拿这个创业板来说，我刚才到9月底的时候，咱们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边有好像是这个亿万富翁，制造了400多亿万富翁吧，但是70%左右是亏钱的，这个还算好的。你如果说一般来说亏钱，咱们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亏钱了之后，然后你在那儿死撑着，有一天也有可能解套，对不对？因为我们没有退市，如果创业板说有一天退市机制推出来的话，我们在拼命的护驾，这个退市机制出来，这些人就完了，一辈子的积蓄，死无葬身之地，一辈子的积蓄就在里头了。那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这个银行是该骂，这个咱们是负利率啊。但是你想想看，如果说真的是你存在里头，你好歹每年有2.5%，你存在这个股市里头，你在股市里头，你80%-90%的概率你是分文没有的。 人我觉得最傻的就是被人家别人在后边 给算计着，给设计着，被为人家别人这个财富增值，自己在这拼命做贡献呢。 你， 但是他们讲就是说这个消息特别重要，但当然一般我们都不知道啊，这种消息只有马光远律师才知道啊，他。我才知道你做的那叫是什么呢？你平常你是律师啊？ 对对，我 专门做的、就是、 主要做并购。 你看， 那么并购呢？这个过程，事实上，当我是一个普通股民的时候，我也挺傻挺天真，对吧？我也相信某些消息，而且相信这个消息雷的还是比较快的。它传到我的耳朵里边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还没超过几个人。但事实上已经被人家翻来覆去在嘴里边嚼过多少回的， 是吗？ 是跟是假还不知道。 你做法律顾问，他们这个公司并购，你是最接近核心的人呐、啊。那你怎么没？你 像有 赚不少钱。 像这个产业链来讲的话，它这样的，比如说某一个公司，我们假定啊，要借壳上市，要借壳的话，那么一般现在因为都是大的一些国企，那首先是市委市政府的研究， 哦， 你要报很多方案的。那有些先知先觉的就是你报五个方案，我五个股票就全进了，我七姑八姨已经早都不好局了，是吧？边缘性的全已经出去了，这市政府最后拍了一个，那一个之后这第二轮消息又出来了，哗的一下子这所有的人又知道了。 嗯， 完了以后紧接着中介要进场了，中介先进场的不是我们，不是法律机构，先是投行，是吧？先投行会进场，投行进场以后，那决定说我们研究一下，我们现在得拿方案了，具体的方案是什么，我们究竟怎么样来借壳，什么时候停牌可以，那这中间又有一个过程，哗的一下子。那有些还讲了，哎，这借壳的话证监会的审计权力是很大的，咱得跟他先沟通，预先沟通一下这个方案拉去，哗的又开了。干完了之后不是这个还有涉及到国资转让吗，国资委得批，哗一下子。 哎、 又要位资，你要借壳位资的话，商务得批，哗的一下子。所以当这个消息，所以所有的散户说在做消息做的真的很傻。为什么呢？当这些消息到他们手里边的时候，这个股票首先涨到什么程度了，第二点，这个股票剩下的剩余价值还有多少，很难了。像我们比散户要强一点，因为我们整个比如说假设他停牌了，我们还能进去，进去以后起码真相大白了，我们知道这是他三六九的，对，他这个公司，他这个公司究竟怎么样 啊， 我们还是知道的啊，情况我们很明白了， 很明白。 但是散户一听到风就赶快草动的话，就这种消息的话，散户不死谁死，所以大量的这种消息。所以我们讲到类目交易的话，中国的类目交易，我经常因为我在这个市场里边，我是非常悲观非常绝望。要说把这个类目消息我们要打掉的话，只有一个途径，就是所有政府机关的审批必须干掉，这个没有审批的话就没有类目，那其他的人我们好收拾， 没错， 对吧？绳之以法，对吧？增加违法成本，那法律执行起来也好，但是当所有的审批机构都知道的话，这就很难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做市场的话，我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你得让有关部门赚点钱， 哎、 啊，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个规则。 哎呀， 那个文涛，你想想看，我们啊，最近爆出来的几个内幕交易案啊，全是地方政府的大员，地方大员。 对， 你想想看，高盛陶瓷， 南京的那个， 高盛陶瓷案是他们的副市长，对不对？然后再爆出来的中山公用是这个中山市的原 市长， 对不对？那人家早就布局布在里头了，他们家做两个生意，第一是当地的房地产这一块生意，坚决不落下。第二个生意就是这个他底下的国资里边有几家上市的，这上市的之前之后怎么炒作，吸引进什么样的人才来做，全一切尽在掌握，一切尽在。他就是他想让你并购了，怎么着都能并购；他想让你业绩好了，怎么着业绩都好。 哎，这个我就不懂了。你好比说，你像我们香港公司，要是我们准备跟什么并购啊，或者什么创业板了，那至少你要说我们老板的他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这算能得到消息？这不也能赚钱吗？ 这也是内幕交易， 可以啊， 这也算， 这 是可以的吗？ 对， 这不犯法吗？ 这犯法， 犯法， 肯定犯法，这毫无 属于知情人范围。 那么香港股市怎么管理这种？ 你管不了这种事情。 我们就讲那个，比如说这个美国吧， 嗯， 美国当年的内幕交易比我们要厉害，那个时候都动刀子，就是为了这个给你直接在自己家里边印股票，然后给你发出去，你不干的话还动枪拔枪，当年的铁路大王跟那个伊利集团整个干的时候，最后就是掏出枪来干的，那个时候应该是草帽时代。那么最后叫规范了以后，那么美国很多人的证监会主席都认为内幕交易是资本市场的头号大敌，然后但是从美国整个证交会啊跟他的这个市场上的这种投行啊跟这些资本大额斗争的经验来看的话，我是有一个结论，就是说美国的证交会没有比这些拉下水，没有跟他们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你要打击内幕交易非常难的，所以后来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法律。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在美国的这个法律领域，它是非常强调严刑峻法，不断的增加一个什么呢？就是刑事惩治的范围。原先都是民事赔偿，市场禁入，就是不让你干这了，你永远不能进入，把你驱赶出境了，等于是，那要么是民事赔偿，高额的赔偿金，现在就是很高的刑期。要么终身监禁，要么您别说内幕交易，它是25年，我们只有10年，对吧？所以我们讲这也现在在整个国际资本市场来看的话，整个刑事的责任的不断的加重，不断的追究，为什么越来越重呢？因为打击越来越难， 他们 是叫经济犯罪。 在美国这种发达市场，像他们这样的律师是比较有用武之地的，他们就巴不得有点内幕交易，就然后这个中小投资者，他说我替你来维权，集体诉讼嘛，对不对？然后我替你来维权，然后你这个中间的赔偿的多少比例是归我的，对不对？我的律师费用。那他现在是我们现在整个这一块的话啊，就是。第一，你是刚才说的是刑期的问题，我们这个民事赔偿是非常不充分的。你想到现在为止总算有一个打赢了的，但是这个人到最后还是和解了，为什么？你就是打赢了之后你也拿不到赔偿的钱，他说我退市了之后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不了了， 对不对？不了了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司法解释的问题，就是我们民事赔偿这一块司法解释，他现在就是不出来，除了虚假陈述之外你还真告不了他，法院就不受理。 操纵市场、内幕交易这一块， 嗯， 这个程序上怎么走？我记得那个2001年的时候，高法出了一个解释，就非常奇怪，说暂停受理，说关于虚假陈述这个资本市场一块暂停受理，当时就很多人很诧异，说为什么要暂停受理呢？那高法私下就讲，这个我们还缺乏相关的人才。就省不了这一块，但是由于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那个时候吴敬琏先生刚讲了赌场论，讲完以后整个基金这个刚基金黑幕刚刚被揭出来，银广厦等等刚出来以后，说你不受理这些，那资本市场怎么样发展？过了几个月，赶快又出了一个说有条件的受理，有条件怎么受理呢？只有证监会处罚的才作为受理的一个前提，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定有一些股民很有觉悟，说哎，我上当了，我受骗了，你们搞内幕交易把我玩进去了，我要告你，但是你有很多的障碍需要绕过去，制度方面的障碍需要绕过去，所以我们是在整个我们的资本市场上它是一个不鼓励你去诉讼的。 你刚才就讲这个什么吴敬琏，我还想说这个最近这个周孝正，哎，最近这个肢体冲突很多啊。说周孝正到大学讲话，也是青年学生站起来扔鞋，说周孝正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但是你看他说一什么呢，也挺爱聊的，说是吴敬琏，说是这个吴敬琏当年啊说了，说股市是赌场，说中国股市是赌场。他说但是你们去过澳门吗？澳门那个赌博是合法的，澳门赌场你能看别人底牌吗？说你这还不是赌场了，你在哪你能看别人底牌，你这还怎么赌？所以这我就是说，是不是你们就说的这种内幕交易？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要不说逮咱们挣不着大钱，我就觉得你们老说这个内幕交易我都不懂， 他怎么就能够最内幕交易就圈了大钱？你举一个例子跟我说说怎么能赚这么多钱？ 文涛啊，我假设你是一个权贵子弟， 那是真的多好。 然后你呢，通过你，我就可以上市，半年之内我就可以上市我这家企业。这时候呢，我就跟你说，你这样，你到我这儿来当一个董事，然后呢，当这个，然后我再送你一笔这个高管的这个费用，再送你一笔原始股，这原始股呢以净资产给你，甚至不要净资产，我白给你都行，我就是这个我公司借给你钱嘛，借给你钱你才买我这个公司的原始股嘛，一上市，上市之后只要在创业板上市，我们就几十倍的市盈率，你只要有100万，我估计你成为千万富翁是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怎么叫内幕交易呢？ 啊，这个 你这样，我给你举，我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嗯， 比如说一个公司，我们假定延边公路吧。 对。 延边公路呢，原先很烂的。 对。 那简直没办法。但是有一个京凤凰看上它这个窝了。 嗯。 广发证券看上了。 对。 看上之后要借壳，这是个机密消息。为什么呢？这个一旦他真借了以后，延边公路得飞起来。事实证明它是飞起来了。 对。 那这个消息只有少数人知道。比如说广发的老总知道， 啊， 比如说那边的政府的有关官员知道，这样的话他在决定之前已经告诉他弟弟，告诉他，告诉他小姨子，把这股票先进，重金同级进去以后，3块钱一下子涨到70-80块钱，这叫内幕交易。所以现在是一个信息社会 啊！你现在就让我联想起啊，香港还闹过那么一事儿。要照我想的，就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在香港舆论界就闹得不可开交。就说港府决定，比如说提倡节能灯泡， 嗯， 就连这么个事儿，到最后都有人挑眼，说曾荫权他是他父亲还是岳父，我都忘了，说他就是卖灯泡的，卖节能灯泡的，你这个有利益相关，对吧？ 那当然，光天底下这个时候说不定，说不定这个他在他发布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不说曾荫权，有人透露给他的岳父，然后他去造灯泡了，或者是上市公司就已经造灯泡的公司就已经埋伏进去了，然后他就能够赚大钱了。 哎呦， 对不对？还有呢，我跟你说，还有 就靠关系啊，不靠智慧，不靠努力， 是经济， 就是 对吧？而且 我们就是人情社会， 你努力不来的，你努力三辈子，你也从3块钱涨不到70-80块钱。 这说白了， 3块钱可能涨到5块钱、5块钱是有可能。 我还是应该多接近权贵，是吧？多接近有钱人。这看来咱跟着喝点汤。 我跟你说，文涛，你如果真的是接近权贵的话，你现在华丽。